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韩信将军点精兵，兵勇越多越威风，胸中自有丘壑在，韬略过人是鬼神经。 哎，列位看官，今天呢咱们要讲的成语故事叫多多益善。这个成语呢和汉初大将军韩信有关。这个韩信呢是秦末淮阴人，他原来是楚霸王项羽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，后来呢他投奔了汉王刘邦，经丞相萧何的极力推荐，被拜为了大将。这个汉楚相争的时候啊，他率领汉军南征北战，立下了无数的功劳，和萧何、张良一起被称为汉初三杰。刘邦称帝之后，他始终记恨韩信不好掌握，虽然他被封为了楚王，但是呢解除了他的兵权。但韩信心里明白，刘邦对他是不信任的，刘邦对韩信的态度别人也是知道的。于是啊，有小人就顺着刘邦的思路，揭发韩信伙同项羽的部下钟离昧要起兵造反。那一天在刘邦的寝宫里，刘邦召见了陈平。 这个我近来啊接到了一封密告啊，我们长期要缉拿的项羽手下的要犯钟离昧，听说就在这个楚地韩信的属下。 那这消息可靠吗？ 你看看，当然可靠啊。更严重的是啊，他要伙同韩信准备是起兵造反呢。 这可是个大事件了。哎，韩信这个人自从下了他的兵权，他对皇上您一直是耿耿于怀，现在我大汉事业可是刚刚平定下来啊，各方面需待百废俱兴，韩信要造反他确实有这个能力，很难对付呀。 有人这个是吧就建议啊，赶紧是吧起兵到楚是吧逮捕这个是吧韩信。 对，皇上皇上您这样 这个 聊天太难、您就快点说，快点 快点说、 我看这个他现在这个还在筹备这个阶段啊，未能马上就干起来啊，咱们得赶紧出兵。有这么一句话呀，叫先下手的威强， 那么后下手 脏我赢。兵贵神速啊， 哎， 出奇制胜啊，等他羽翼丰满那就不好弄了。 对，皇上出兵我考虑不算是上策，请问陛下之兵和那韩信之兵相比谁更精良呢？ 你这话问的当然是陛下，我的兵不如韩信的兵。 哎，那再问一句，这陛下的将官当中有超过韩信的指挥能力的人选吗？ 你看这话问的，我手下大将兵过千员，没有比他强的。 那现在看来兵和将咱们都不如韩信，我们何必动用这么危险的战争呢？大汉初建，项羽初灭，我看不能进行这么危险的战役啊。 那依陈卿家之言，当如之以奈何呢？ 古之天子常有出外巡守的。 哦，你那意思让我出去打猎？ 哎，这表面是会会各地的诸侯，检查一下他们的工作。陛下但出假游云梦， 说普通话 就是您就出去之后啊，假借着云游的这么个说法，让各地的诸侯都来陈地拜见您。 然后呢？ 哎，陈在楚的西界啊。那么韩信听说陛下您要到陈地，当然得到陈地迎接您了。陛下只要用一猛士就可以把韩信逮捕，根本不用大动干戈呀。 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那就依卿家你的办法行事吧。 这个没过几天呢，就在韩信的楚王府邸，韩信呢正在低头写书，忽有武士相报：“ 哎，启禀楚王，现有皇上巡守陈国，怕大王还要郊外迎接呀。” 皇上到什么地方了？ 皇上大队人马离我们楚地不足百里了，再有一两天可就来了。 就我知道圣上近来啊身体欠爽，他不会出游的，他这一次啊是冲我来的，因为我收留了钟离妹，肯定有人是胡言乱语。钟离妹呀，钟离妹，你来的太不凑巧了，哎，我只好拿你的人头去见皇上了。 是，我听说皇上就是忌讳这钟离妹，您必须得提上他的人头，皇上啊也就不疑心了。 哎，也未必，现在可不是楚汉战争的年代了，那期间我韩信正有大用场，就是说话冲撞的几句他也会忍受，现在皇上疑心太重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我，我也知道伴君如伴虎，也得处处忍耐，明天我就到郊外迎接皇上，你去准备一下吧。 是。 没过几天，陈国府邸，刘邦等人静静地等待着韩信的到来。 楚王进夜万岁！ 棒棒棒！哎呦，这脑袋哟，这个万岁！巡猎云梦，韩信来迟，罪该万死 啊！那推出去杀了吧！ 哎，不，哎，哎，哎，喂， 哎，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 你这是客气吗？ 啊，韩将军 啊， 带了多少人马呀？ 哎，也不过随身之士十几人而已， 手里拿这个是什么呀？ 这是奸人钟离昧的首级。 哦， 虽然我们是同年的好友，但他是项羽的死党。怕是我主生疑，只能斩取脑袋以明我韩信的心计呀。 可钟离昧乃是我大汉缉捕的罪犯呢，你为何不向朝廷及时报告呢？ 这臣下大大的疏漏，韩信罪该万死。 两枪。 是。 哟，把他给那个不是，给我把韩信拿了。 是 啊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高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，天下已定，我故当烹。 把这长快板的给我弄死。 哎！哎， 有人告你谋反。 天知道，韩信是一片忠心呐。 行行行，别废话了，是忠是奸，自会明了。 是。 信被押回洛阳审讯之后，没有发现有异心。这个刘邦是皇帝，他虽然下不了台，但是皇帝的威严是不能减免丝毫的，只好削去了韩信的楚王，改封为淮阴侯。韩信知道大势已去，皇上肯定是不想再重用他了，每日称病不朝。这个刘邦呢，某一天特地的设宴招待韩信，宴会那是相当的丰盛。 叩见我主万岁，谢万岁不斩之恩。 哎呀，韩将军不必行此大礼，你我共事多年，你建立大汉不是那个，你帮我建立大汉立下了汗马功劳啊，寡人哪能把你忘了。有人告诉你谋反，我这个仔细斟酌了，仔细研究材料了 啊，这个咱就别说别的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咱们今天啊是私人设宴， 是是是， 咱哥俩说说交情啊，咱就别谈政治了。 哎，谢主隆恩呐、 啊！今天说话可以啊，随便一点 。好，说着不就完了呗？ 也得注意点。 哎，是。 这样吧，吴越不成宴，那就董越吧。 好，臣下敬圣上一杯酒。 干！ 臣有点微醉了啊，有点醉了，圣上莫怪啊。 说话还是随便点好啊。他这个像我等啊，攻咸阳的时候心情才对，那时候也没有君臣之分吧，那时候咱们都是朋友战友，多好啊。韩信，你说这陈平可以带兵多少啊？ 陈平可以带兵过万。 好，栋梁之才。那么以将军看来，我刘邦可以带兵多少啊？ 圣主领兵可以带10万大军。 好，喝酒喝酒喝酒。哎呀，哎，那将军说说自己能带多少兵啊？ 哎，对我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呀。 你带兵多多就益善？我怎么就我到陈地去就能把你给逮住了呢？ 陛下带兵虽不多，但有驾驭将领的能力呀。 说得好，说得好。 后来韩信还是被杀于未央宫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韩信已经在刘邦心里种下了被杀的种子，最高权力时时考虑要杀你，你怎么可能跑得了呢？这个故事告诫我们，一个人立身于世，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劳，却不可妄吐狂言。这个中华文化呀，很重视一个谦字，所谓谦受益满招损，韩信就是有大功而不知谦为何物，遭到了杀身之祸。萧何、张良、陈平等人就是吃透了这个谦字的重要，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，所以他们都升官晋级，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多多益善是什么意思呢？ 多多益善，形容一样东西或者是人等等，越多越好。益就是更加多的意思，善就是好的意思。出处是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霸王威风困垓下，时不利西人马乏，十面埋伏心惭愧，是自刎乌江热泪洒。 各位看官啊，咱说的成语故事叫无颜见江东父老，这件事的主人公是楚霸王项羽。项羽被困垓下，爱妾虞姬以剑自刎，使项羽下定了必死的决心。哭了一阵子之后呢，他忽然又想起，哎呀，自己的乌骓马还在呢，于是便弃下了虞姬，骑上了乌骓马，打算突围。那个时候啊，项羽的手下还有800名士兵呢，几经冲突厮杀，800人只剩下了28名骑兵了。 项羽他再也没法战斗了呀，他面对着几万汉兵的喊杀声，只能没有目的的逃跑。此时秋去冬来，遍地肃杀一片，崎岖的山路上黄叶铺地，29匹马正在逃窜，周围遍举红旗，喊杀声浑然一片。项羽走到了一条江边，此地有一条江名为乌江，江流湍急，水声滔滔。项羽和28名骑兵下马稍歇，这个时候项羽朝江面看去，一片汪洋，怒浪翻滚。 哎，诸位啊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 这个地方叫乌江。我们起事的时候曾在这个江上打过打胜仗，秦朝大军有几万人啊，被我们杀的是东逃西窜，到这里起啊，我们是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 别说了，可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是走投无路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，吾等奈何呀。 哎，大王，你看那边江东过了一条小船。 是啊， 那小船离咱们越来越近了。 这可能是苍天有眼来搭救我们的。诸位大喊船家靠近。 哎，船家靠近呢、啊。 船家靠近哦！ 啊，我不是商旅之舟，本人游览兴致正浓，无意有人干扰，对不起了，你们等商旅之船来吧。 船家如此无礼，众小卒下江劫船。 哎哎，诸位，可能有甚急切之事需要我帮忙的呀？ 你是何许人也啊？ 哎，对，我是这个乌江地方的亭长，不知诸位有何事啊？啊、这位大人身高8尺，您是虎眉豹眼，声若洪钟，相貌不凡，请问大人您是哪一位啊？ 哎，不可言说，惭愧呀、啊，惭愧。 啊，那莫非您就是那西楚霸王归来？小人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 说来愧杀人也，我且问你，过江还有别的路吗？ 有，大王回到江东真是为我等思念之心。大王你来看，这江东虽小，地广千里，人数也过了几十万呢、啊、大王在此称王称霸，谁敢不尊？我入江口处见有汉军正在搜查，大王不可大意啊，如果让汉军搜查到了，那就性命非矣呀、啊、快快来到我的小船之上吧，我可以直接把大王带回江东，这恐怕也是您唯一的机会了。等汉军要是到了，再想渡河也不可能了。你别笑，我求你赶紧上船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 人亡我可以拼死作战，天亡项羽，渡江又何意呀、啊？ 大王，你先上船的，有些话可以在船上讲。你听见声音了吗？周围10里杀声震天，稍迟一步，大祸就要降临。您快快上船吧！ 哎，天哪，天！大仓，想当年秦王无道，我才与叔父江东起事。当时率领着8000子弟兵向西征讨，所向披靡，打下了华夏半片。可是这几年来，一场楚汉相争整整打了5年，我所率领这8000江东子弟竟无一人生还。哎，我的8000弟子，你们舍我而去，纵然江东父兄可怜我这不争气的霸王，还尊我为王，可是我又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兄呢？就是父老们无言以尊。项羽呀、啊、项羽，难道你就真的心安理得吗？我愧见江东父兄、啊、 哎呀，大王，君子报仇3年不晚，10年也不晚，大王暂且忍让一下，说不定日后还有报仇的机会呢。 哎，众家兄弟，这天王项羽非战之罪也。 大王， 君子忍为上啊！ 君子忍为上啊！ 众家弟兄，你们大概跟了我几年了，南征北战，生里死里也没有一刻闲暇。我项羽对不住大家，更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兄弟，就此一拜，弟兄们散了吧。 不不不不不，我们愿跟随大王同生同死。 我要亲眼看你们一个个散去，回家耕田养育父母去吧，快走，谁不走别惹起我的威风来。 大王保重。 武将亭长， 那小人在。 我的部下都走了吗？ 他们一步一回头，已然是远远离去了。 哎，就剩我一人了，我心里也坦荡了。 那赶紧随我上船，咱们快走吧。 没那个必要。厅长啊，你偌大年纪，应该是我的长者。看我这匹乌骓马，他跟我五载是所向无敌，可一日千里。提着北高八尺，头着北长丈二，头上生角，乐下生林，乃一匹乌骓战马。我不忍杀害此马，就依此马献给我的长者吧。 啊，这如此的良计，老汉受之有愧呀。 不可推辞，请你收下。 那老汉谢谢大王。 天马快走。 是。 天王项羽也，非战之罪也。 哎呀，这个西楚霸王啊，也是一个至死不悟的人物，临死的时候只喊了一句，天亡我项羽，非战之罪也。可是历代评论这件事的人们呢，都是有异议的，说这个刘邦呢是会用知识分子，而项羽呢他就是一个毒夫啊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吴天健江东父老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吴天健江东父老，意思是指因为自己的失败而感到羞愧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时间的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独。